朝鲜人民军板门店代表部发言人就美帝国主义者最近一方面疯狂进行对北核战争挑衅阴谋活动，另一方面公然表露出要永远霸占南朝鲜的企图一事，14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帝侵略军7月11号将64年来一直设在首尔龙山基地的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第八军司令部转移到京畿道平泽的自由之家基地，并邀请南朝鲜傀儡政府和军部的头子和极右保守老家伙等许多乌合之众举行了所谓的新办公楼开馆式。美帝国主义者几口宣扬北侵战争的突击队和先遣队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第八军司令部转移到平泽的事实，这是公然表露出要永远霸占南朝鲜企图的，如实的说明他们策划伙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一定和我们进行对抗。由此可见，美国特朗普政府一伙大谈什么安保免费乘车论，强迫南朝鲜傀儡集团提高美帝侵略军维持费，其目的也在于进一步加强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基地，来点燃北侵战争的导火线。把朝鲜半岛当作一个由海洋势力和大陆势力实力交叉的重要战略据点，盘踞在南朝鲜来强占整个朝鲜半岛，进而实现称霸世界野心，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者跨世纪所追求的对亚洲政策目标。对于我国军队无比强大的威力没有清楚的了解，这就是美国的悲剧之所在。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基地都是我国军队的第一次打击目标，不管他在平泽或者釜山，都绝对不能避免我国远程炮兵无情的毁灭性火力打击。美帝好战集团如果不顾我们的警告，继续盘踞在南朝鲜，执意进行冒险的军事对抗妄动，就必定遭到悲惨的灭亡。